第三节翻嚟都系重，都系香港事务啦。因为头先牵涉咗大陆嘅，又讲咗网台，又讲咗人性，讲六四，讲美国佬，哇，好似都好有料咁啊！大飞有料啦，不如个节目叫唔好叫看天下咯，啊，自己赞下自己先。咁咧就梁振英就开呢个答问大会，佢三番四次佢讲咗句说话好重要嘅，就系、是、UGL 事件，我已经同中央解释得好清楚，中央接受同埋支持我，扑你嘅臭街，屌你老母！你如果系支持你嘅，你而家就唔使落台啦，系咪啊？第三节真系要俾我讲下粗口先得，屌你老母就系、是。当时僭建唐英年，你够同中央讲，我解释咗我冇，后尾咪证明到你有啦，跟住你咪捞五年咯，而家咪冇得捞咯，啱唔啱啊？屌你老尾，你而家系做香港特首，中央委任，啱唔啱？点解你讲来讲去都净系得句中央支持接受嘅，系咪啊？咁我哋香港人嘅身份摆边度？喂，一国喎、啊。咁你以后就做呢个中国嘅领导人啊嘛，因为你冇咗香港呢个角色同埋身份啊嘛，你讲任何嘢都，所以有阵时见到好好笑梁振英。第二，林郑嘅班底九成就冇讲九成啊，七成除咗最差嗰两几个都全部留任，尤其呢个陈茂波留任。但我话俾你听，佢打工嘅啫，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梁振英唔好妄想，白韵龙系你嘅人，佢留任你都死，因为到最后尾佢都系要听翻林郑嘅。林郑坐稳咗个位，佢做乜嘢，中央都唔敢唔应承，因为佢都好怕林郑突然间话我而家你系你唔搞梁振英，我就劈炮。因为林郑佢系一个要第一嘅人嚟嘅，从来冇第二。我最近我见咗一个人，识咗个人，咁咧就其实都识咗一段时间嘅。同亲佢讲嘢，虽然佢而家冇做生意，佢开口埋口就讲一句：我系老板嚟嘅，一个做惯老板咯，落唔翻嚟，系咪啊？咁但系人就系咁噶啦。当你有一个高位落返嚟嘅时候，就怀住一个谦卑啲嘅心囉。其实应该高位都应该谦卑嘅心㗎，蔡英文讲得啱。但係呢佢做唔做到就另外一件事啦。点解又咁讲呢？最近呢公司发生好多事，有多人呢同我傾呀，好多事呀、啊、合同呀、啊、或者傾好多嘢。咁呢我好多嘢呢我都想办法做好佢。咁啲人就话：大匪，你我老板嚟㗎嘛，大佬你咁样咁蚀张你都做嘅乜乜乜乜乜。咁我话其实冇所谓，係因为要做啫。因为只有你做你先能够搵到你心目中所想嘅嘢。做唔做得成係第二。我识近期有班女士啦，我同佢讲乜嘢，佢个对眼就发光。哇，搵钱啊，钱啊！我话唔讲钱得唔得啊？佢唔讲钱讲咩？讲做咯，做得成件事先咯，试下自己嘅能力咯，个成功感咯，系咪啊？你做咗落去，只要你做得成，你自然就有钱。呢个系我嘅态度嚟嘅，所以我好用心做任何嘢。包括而家我几样生意，其实唔止做泥头车或者即系网台呢啲好湿声啦，等佢流紧血啦，流下血先。我自己本身咧做车行嘅嘢啊，同埋咧我而家咧就准备咗个沙石场啦。我今日咧就系同人哋倾，我冇钱，我谂到有啲嘢可以做，点可以做咧？其实应该大飞商圈讲，但系咧系啦，大飞商圈讲，但系呢度讲啲啦，都讲啲。我成日都话啦，个势喺你度，你足无所不能；个势唔喺你度咧，你做寸步难行。做生意嘅嘢好简单嘅啫。4月7号开始，堆填区 泥尾费由27蚊加到71蚊，一车嘢正常孭17吨，即系1200蚊一车嘢。政府收你呢个泥头建筑废料处理费系要收千几蚊一车。你就明白点解有泥头山出现，因为泥头山出现呢，佢收你百零蚊一车嘢俾你倒呢，你就悭返个堆填费。而堆填费系由400几蚊延27蚊吨嘛 ,17 吨咪400几蚊囉。一加加到71蚊，哇真系，即系点解香港政府咁有钱你諗得到。就变咗1200蚊车 ,17 吨一架标准嘅30吨泥头车。佢呢轮加得紧要。我就同人哋傾傾乜嘢呢，因为呢乜嘢都要倒落去堆填区。一系你就搵泥头山。泥头山都水涨船高，由150蚊加到最巅峰最近市区嘅400几蚊一车。係咪呀，堆填费收得贵，咁你真係当啲泥头佬食斋㗎咩，好醒呀。香港人对钱呢个触觉，咁我都唔弱。我今日呢就得嬲个大老细，话不如咁。做两单嘢，第一单发挥到尽，我做地盘嘅，最近有几支标大标嚟嘅，我哋香港填海已经唔再用泥头填海，系用沙填海，系沙船运沙船，然后射落个海度，跟住用沙，因为沙遇水就实，机场都咁填翻嚟，当时嘅迪士尼都系咁填翻嚟，而家都系西九出边所有嘅填海工程都系沙嚟嘅。咁当佢要起嘢嘅时候，就有一个地底挖返晒啲沙出嚟。咁我今日呢就同緊个老细讲，话俾咁啦，钱你係有咯，地方你係大把，我同你搞分搞个沙场啦。咁佢搞咩沙场，我话啦，买个震沙嘅震网，个网六皮几嘢够得㗎啦。跟住呢我呢就接标，因为点解呢，啲沙倒堆填区咪嘥咗囉。咁但係啲沙悭返千几蚊，咁不如我同个判头傾，啲沙可以唔倒堆填区，你搵个长收係咪呀，咁呢就佢悭返千几蚊处理费囉，可能路程远啲，因为喺新界区嘛。咁如果喺新界区远啲，咁我收多你两三百蚊你俾我啦，係咪呀，运费你都起码悭千㗎嘛。好啦，啲沙呢我就交俾你，你呢车俾你，你又有个震西，咁呢就点解呢，因为啲沙噴出嚟咩沙都有，你震西慢慢震下震下朗过，咪分咗粗沙幼沙囉。跟住幼沙呢一条运输带上去入包装做成沙袋，呢啲沙唔使钱送俾你㗎。啱啱？咁你就将佢入咗沙，咪做成沙袋。咁佢地盤啊，所有装修啊，譬如呢啲人间房啊，全部打地台都要用沙㗎。咁你就卖，咁呢一吨沙呢就大概而家卖緊出去呢就500几蚊。咁如果你同人哋买一吨沙就百几蚊一吨。係咪呀，咁你而家入咗沙袋唔使俾呢百几蚊，你啲沙变成幼沙就变咗卖返出去，只不过有部机入沙袋然后卖俾人免费嘅，有500几蚊一吨嘢。此其一。此其二，石山我哋香港最多就是山同水，所以填海要用沙赚咗钱先。第二，逢系打风落雨之后，好多地盘起楼都好，起一大栋楼，佢挖空晒个地基，系咪啊？跟住你打桩挖咗地基，跟住开始起，咁你要填翻嘅，因为唔会啱啱好噶嘛。是挖呢度啱啱起返栋楼啊，一啲缝都冇啊，要填返佢嘅。第一就填泥。第二就填石。因为冇石系唔实嘅。你试下一条路啊，你行行下如果有石底佢就实嘅。如果下底个底系泥嘅话，行下行下条路就走样烂㗎啦。所有啲石有价，而呢笔架山准备开啊，成个石山。咁都系同一道理，倒咗佢堆填区啊。系咪啊，好啦，咁我收车石，咁咪益下我啦，我咪落支平标囉。呢支标平啲，咁个大盘梗系啦，价钱决定一切，呢个世界咩都钱。咁我啲石你有长，你咪有夹石机囉， 系嘛？你唔使好似嘉华啊、嘉安国际嗰啲咁大部夹石机，因为佢原石炸出嚟啊，石矿场咧嗰啲石头好大嚿，你一部机要好够力噶，几百万一部啊！你买部二手嘅细细部，几嚿水，唔系几即系几十皮装一部，你有钱投资啲石，因为佢要倒就唔同沙，咁你咧就收钱，因为你要加工啊嘛。要夹石机成本嘛，收返个十蚊吨，咁一车嘢咪收二十吨囉，咁你咪多咗两百蚊囉，佢倒嚟跟住你夹石就夹返佢做原材料囉，譬如因为做石屎係咪三分六分我哋做嘅，咁呢就可以卖返俾石屎厂，呢个此其一。此其二亦都好重要，就係、是、呢你啲石唔大嚿揀咗佢出嚟，点解呢？落大雨地盤或者啲围头佢啲路就烂㗎啦。係咪呀？咁佢啲路啦突突点搞呢？咁你铺返啲石落去，咁佢就要买一铺石，咁你呢就卖铺石俾佢。咁你呢就赚埋呢个石钱，又变成咗原材料，跟住卖俾地盤或者卖俾呢个石屎厂。有人送啲钱俾你，你只係要四个人，一啲运输一个人揸机睇埋夹石机，一个呢就负责睇运输带，一个负责开飞，人哋开个地磅，人哋送嘢入嚟俾几吨，做到佢出走几多，係咪呀？有个杂工够啦。只要有笪地，咁佢下百里呢就大把地方，呢个老细。咁我而家同佢傾緊。我话呢做任何嘢，做商圈都好啦，系你諗法。当你有諗法嘅时候，你千变万化，乜嘢都系钱。喺条街度你点样执到佢。但係首先你要做好佢，你明呢个原理，多啲听人讲去做好啲。呢样嘢呢先至系事实嘅。即系你等于跳去南北韩。点解话咁快你就跳去南北韩？系啊，因为讲完啦嘛。北韩即系当你傻嘅，但系南韩人基本上咧系完全当你冇到，其实唔系一个话题嚟噶啦。但因为我去完济州之后咧，翻嚟同阿老萧一样啦，佢济州，咁佢系我偶像，佢去完跟住咪到我去咯。咁我就唔识介绍你食啲咩好嘢啦。咁但系咧去完之后，我都有我嘅睇法，揾啲朋友啦。济州而家基本上咧冇中国人，一个中国团都冇嘅。因为中国团咧，佢咧去南韩必然去济州，因为由嗰度入咧就唔使签证，任何人都去得。济州系得80万人嘅啫，但系佢等于几十个香港咁大，所以系蜜月岛系做佢哋自己人生意。冇咗之后咧，我呢次去咧就根本上咧就成个济州岛啲旅游巴咧摆到冚晒，冚晒系冇人，好舒服嘅。哇，好开心啦，你执到啦。所以呢听呢个节目嗱嗱声啦，其实文在人上台嘅时候呢其实已经讲掂数㗎啦。最亲中国嘅系朴槿惠，但佢落咗台。大家都需要一个下台阶，因为萨德系统。文在人系亲北韩嘅，因为佢早即系佢老豆老母就系北韩走过嚟。佢釜山出世。釜山出世。佢做好多嘅政策，佢律师做好多嘅政策都觉得两个系和嘅，而南韩人比较英勇，佢哋系可以顶得住，佢觉得你射咪射咯，你唔会射过嚟。所以去到南韩呢，佢哋习以为常，佢哋系冇即系冇想法，唔使理你，系咪呀？但系呢文在人就同佢搵到佢下台阶，所以佢一上台第一时间就搵咗个特使去中国。而中国嘅面口即时改变，其实已经倾掂数，六月尾七月头呢即是已经是讲一个月之前的啦，已经倾掂数呢，成个济州岛都知道，旅行社都知道是中国团会恢复返。所以要听到呢要嗱嗱声去。明唔明啊？但是济州呢所谓蜜月岛呢真是一般咯。是个 Hello Kitty Land， 是非常靓咯。其他真是一般咯。啊！我唔识讲啊，真系一般咯，吓咁啦。跟住去釜山啦，因为去釜山咗个朋友，我跟团嘅。咁但系咧，逢系买护肝宝啊，之前做一集讲过啦。啊，譬如买咩UGC 啊， 唔係 UGL 啊、UGC 啊、南韓品品牌美，即係而家最 hit 嘅化妝品啊、美容品啊，咁有去嘅。咁咧就咪冇去呢啲，因為唔需要啦。咁我約咗朋友傾下偈啦。咁個朋友都同我講，南韓真係誰怕誰，真係唔驚。佢哋一個呢個國家咧。北韓呢啲事，又或者中國呢件事，又或者美國呢啲事咧，佢哋唔驚，同埋佢覺得係美國佬咧搞搞震，普遍嘅人。但係薩德系統嚟落咗嚟，你中國如果唔俾壓力佢咧，基本上咧都係得個擺字嘅啫。但係你中國佬俾咧南韓嗰啲人咧，你越俾壓力佢咧，佢哋越團結。其實中國人都係越團結，佢哋越企埋一齊。所以咧，習近平。想一想，虽然你而家话抵制韩国佬，韩国佬觉得佢哋先至系真真正正嘅中原人士，佢哋先至系中华民族儒家嘅正宗。而家都可以讲紧啦，要恢复翻写呢个繁体字。呢个第一，第二，佢哋一样系拜十八罗汉嘅，但系十八罗汉里面冇咗两个，佢系得十六嘅啫。十六罗汉就系冇呢个伏虎同降龙，因为嗰个系济公啊，一个系吴孟达，所以冇咗。点解啊？神话色彩少啲咯，系咪啊？但系咧，韩国人同中国人系依然系一样嘅，佢哋保留咗好多历史嘅建筑文物。韩国好兵火烛，所以韩国嘅建筑咧用木做，你去拜神都咧佢唔想你装香，你可以点蜡烛，搵个灯就吸住，但系唔装香。韩国人拜佛拜神唔装香，佢哋好怕火烛，所以佢保留所有嘅寺庙唔装香，呢样系佢嘅特性。咁啊，讲其实冇话题啊，啊俾我勾噏下啦，等我当讲韩国嘅资料咯。咁韩国人食饭。一对筷子，一个匙羹，呢个系环保。佢哋食饭中意用钢碗，不受铁碗，不受钢碗，因为可以用完又用，用完又用。餐馆一定用呢啲嘅，系咪啊？佢哋食饭唔拎起个碗嘅，留意一下啲细节。食乜嘢，佢用筷子夹送翻嚟，然后用匙羹食饭。佢哋唔所有正式嘅韓國人，佢哋用呢啲咁嘅叫做不鏽鋼筷子刀咧，佢哋咧係扁筷子好重，唔用啲四方筷子，因為點解咧？四方筷子係空心，唔環保，好快就刮，所以佢哋用扁筷子係實心。呢、這個就係韓國人呢一百幾十年來流落嚟。佢哋嘅文化精髓，所以我哋大家睇下，韓國人相對窮，因為點解咧？食泡菜，雖然佢講到泡菜如何如何好，唔食辣真係唔知點，雖然好味，同埋咧俾啲旅遊小貼士啦。總之你買任何嘢離開嗰個旅遊區啦，即係香蕉奶好出名嘅，啊曾經風魔香港一時，係咪啊？其實香蕉奶咧本身咧就係800won。香港人一食，大陸人一瘋傳就賣咗1000 won，跟住而家71同埋嗰邊便利店咧就賣1300 won，但係咧超級市場咧就賣1000 won，就係咁啦。你落天賣1000 won，1100 won係咪？只要你離開咗呢度，去啲橫街窄巷買食嘅嘢，買同一個品牌600 won一支香蕉奶，即係等於一半。我而家講俾你聽。唔系，净系香蕉奶，系所有嘅产物都系。所以咧，大家睇下，亦都可以话俾你听，你哋啲人咧喺韩国买化妆品都好啦，去街买又好，免税品店都好啦。因为都时间够啦，讲一讲韩国嘅睇法咧，点样平，点样特价都好啦，都系唔够机场买。机场买系最平嘅。免税店真正嘅免税店，但我亦都话个贴士俾你听，唔好咁急。其实系如果你搭大韩航空嘅，搭韩国呢啲咁嘅航班嘅， 你上到去飛機賣，飛機賣嘅價錢，譬如你買猴啊、雪花獸啊，基本上係平過所有嘅免税店，包括機場免税店，特價仲要平兩成。所以咧，個夾咧就冇乜用，但係好過拎啦。起碼翻到嚟喺飛機買幾多套落。揸住落機，咪跟住連隨搭的士，慳翻嘅錢夠的士費啦，啱唔啱啊？仲有嗱，其實時間夠啦，講多一樣啦。韓國人係同日本人咧，好注重輩份嘅。男人、女人叫男人，年紀大叫惡巴，好聽啊，惡巴咁。所有嘅人，男人同男人就叫鄉，即係兄。你大我一日就兄，一埋去就最主要就问你，你边一年边一日边一月边一日出世？咁你大我一日就大我一日，就要叫你兄，样都要咧尊重你嘅。除咗咁之外，仲有一样好紧要，男人一到三十岁一埋去，除咗讲年份之外，仲讲一样嘢，讲咩咧？你当完兵噶啦嘛？你当兵当咩兵啊？我做呢个宣传兵嘅，我做乜乜兵嘅，咁佢就知道你系冇地位嘅。韩国有一个明星叫宋仲基，第一佢有钱，太阳的后裔，好靓仔，但系韩国人特别尊重佢。佢因为佢当兵，佢入做特种兵，同宋承宪啊呢啲之流。或者袁彬呢啲咧系两件事，因为喺韩国人心目中，海军同埋特种兵呢啲人系韩国嘅精英同埋最巅峰嘅体能嘅人先做到嘅，所以一问你，你当咩兵啊？你一讲，你当咩兵？咩年？咩军阶？以后你讲嘢就系大哥，所以韩国人系咁噶。所以呢有阵时去自由行都好啦，想办法了解多啲当地嘅文化系对你有益嘅。因为呢去咗除咗吃吃吃食食食买买买玩玩玩之外，都希望将一啲当地嘅文化吸收咗喺自己身上。明唔明啊？即系我只能够讲到呢度啦，其实仲有好多嘢讲嘅，不过够钟啦，拜拜。